八公，金钱看端详，张铁柱七相脸，三十二岁撞到当朝驸马郎，七金王了皇上，后婚男儿赵东冲，杀妻灭子梁启丧，妻子韩琦丧无常，壮志压在我的大堂啊上。摇呀不认为哪桩。 接下来要参赛的七号选手呢叫杨春明，那么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的是无双传的选段曲江池，有请杨春明。 你的书儿心儿